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 听完了翻唱，我想来听原唱啊，大家不反对吧？我们来听听看张靓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这里是中歌榜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，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，就像托付终老。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？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可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最好的你。

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榜单连连看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火箭少女101首张专辑首张EP 撞当中的最新亮相主打，也是超新星全运会的主题曲《生而为营》。火箭少女101做客节目的时候，像子宁啊、傅菁啊也都谈到啊，无论是运动会还是在比赛当中，赢是最终极的目标，但更重视参与的全过程啊。 Are you ready？ 骄傲的拿起武器，气壮满满战斗。掠夺，用实力让对手一无所获。我披着光抵达战场，踏碎嘲笑和质疑的声音，吼一声我是排行榜第一，时代榜样。一瞬间万众仰望，要痛快，别说不争不抢。既然上了战场，要做唯一的将。保持视线立后兵，你从家向我致敬，超越自己的攻击，牢记生而为。认真跟自己较劲，彻彻底底释放潜力。看着我有杀伤力的眼睛，手下败将你不值得同情。发令枪响，很就是我的模样。要痛快，别说不争不抢。既然上了战场，要做唯一的将。 向胜利前进， 保证视线立后兵。你总在向我致敬，超越自己的攻击，牢记生而为。 Carry on, keep calm, I'll carry on. Keep calm, and carry on, and carry on, on, on. 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， 缓缓升起。 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。 都说年少轻狂不懂人情世故，偏走拼命散了踏破人生之路。不服输的态度，刺激胸膛，化作欲望代数，装满勋章。小的肯定坏的，可不是乱盖的，第一才是酷。快莫求他将来定，可放手再燃起，站起我龙的帮手。 骄傲的拿起武器，青春满满战斗力，酣畅淋漓的 fighting， 牢记生而为营。 骄傲的拿起武器，青春满满战斗力，酣畅淋漓的 fighting， 牢记生而为营。

下倔强，剩下合照一张。 谁的